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。你我的梦，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哎，冬天养得太胖，去年买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 你这就叫做冬天不减肥，四季徒伤悲。 你就幸灾乐祸吧，哼，我一定要减肥。 减肥被很多女性作为终身必修课程，使劲浑身解数效果却并不好，即使勉强瘦下来了，身体却失去了健康。其实只要吃对食物，就能够轻松减掉身上的肥肉。 想瘦的女性不妨来试试这些减肥食品。芹菜大部分为水分及纤维素，可降血压血脂，更可清内热，减肥效果也更好。豆芽含脂肪及热量低，含水分和纤维素多，不仅可以减肥，还对健康非常有益。冬瓜不含脂肪，含钠盐低，具有利尿去水的功效。用晒干的玉米须泡水饮用，有利尿和减少体内胆固醇存积的作用，从而达到减肥之效。茶叶既可解油腻，又能减肥，尤其是浓茶的效果显著。乌龙茶更被称为健美减肥药。养生小贴士：减肥菜单量身定制。有效的减肥方法从健康食品开始，首先要了解每天身体热量的收支情况，量出而入，其次尽可能多的了解经常食用食物的热量值，最后安排好进食时间和食量，量身定制减肥菜单，让你怎么吃都不会胖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身边大家都在，那孤单只是想象，那有什么好去忧伤？淡淡，人会离开，把心扩大，想什么无限自在？你想隐藏还是放开？跳过去新的障碍，期盼一切，许个愿望，挑战。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，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。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，

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白头，不能祝福你了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，